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为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佩芬。 佩芬来了就说明我们要讲台湾了。其实最近内地老毕真的很火啊，因为有人上传了一个段他的视频，结果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台湾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事件，就是有一个叫李倩蓉的过气女星，对吧？然后呢，她是一个炫耀狂，结果有一天呢，她在她的脸书上上传了一张她在驾驶舱试驾的照片，可能大家只以为她是一个炫富，结果涉及到军事机密被泄露，所以现在在整个台湾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对，我才刚从台湾回来，就回台湾大概10天的长假期嘛， 嗯， 就因为他的炫耀害得我在台湾这10天的新闻就只剩下一条可以看。对，因为这事情其实就是说真的，我觉得这其实也反映出现在很多人的心态，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用脸书嘛，这因为内地人可能比较多用微博。那脸书的话，其实包括我自己很喜欢去吃个什么东西，就喜欢打个卡。我今天去什么一个大肠面线摊，我都会打个卡。 对，打卡就是报道，是吧？ 但他也未必是炫耀，他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啊，我去品尝一个味道，也让人家知道推荐人家的小店，其实未必是炫耀。可是我觉得李倩蓉这台湾说很白目，就是因为他本身去做这些，我觉得他可能在认定上他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不妥的事，因为他们去参观的一个军事基地，然后有一个最就跟美军买的最先进的直升机阿帕奇嘛，然后他就在坐在这舱里面，然后拍了照，然后打了卡，然后上传了。这时候就、出来就不得了了，为什么这一群人一个艺人可以到这样的一个机密的不对外开放的一个军事基地里面去拍这样的照片？所以这就是延续到后面就越深越大的一个风暴了。 嗯，对。但是像李倩蓉这个事儿之后，其实大家根本都没想到，到现在一共台湾的军方有关的人士已经有18个受到了处分，而且台湾军事部门的长官他也是想要引咎辞职，结果现在马英九是把他挽留了，因为好像这个军事部门的长官已经在1年之内换过2个了，这是第3个再辞职，这就太频繁了。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大家又回到这个最初的原点，就有人在争议说这个阿帕奇飞机到底是不是机密。那我们马上来请教台湾资深的军事记者洪哲正。 根据国防部最新的说法，国防部长高广仪也在立法院接受了备询，包括参谋本部的副参谋总长朴哲春都出来说明，他们甚至为了这件所谓的公关灾难，阿帕奇的公关灾难啊，去跟我们的美国在台协会，去跟这个美军的相关单位反复开了好几次会。那美军已经觉得纳闷，怎么会为了这个事情来做询问呢、但是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关事件了、那美军这个据国防部引述美军跟美国在台协会技术组的说法，都说不管是座舱也好，不管是这个战斗直升机的整合式头盔也好，它目前是没有被划分在机密等级的范围。 但是有的媒体就报道说，这次泄密的这个面板可能会使台军丧失一个旅的战斗力，是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这个是这么说的哈，AH-6 是一型的这个我们说 Guardian 的这个直升机的确是最新的型号，目前只有台湾跟美军有在使用。一般的这个军事观察家了，或是这个专门专业的这个军事记者，就专门跑装备军事装备常常到各国的航展去参观的记者，也都了解它的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所谓敏感性就是说通常我们当记者的他要趋前去把这个座舱的里面所有仪表拍摄下来，我们是一般来说是会被阻止的，没有错。那但是这个面板上面是不是真的，因为它没有通电，它今天如果说开启了战术仪，它有很多资讯在跑，有跟那个头盔一样嘛，它的头盔前后都有一些感测器跟目标连接装置，它如果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它没有任何战术数据， 那会不会形成所谓的泄密？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保留的意见。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网络上搜寻有很多照片，很多阿帕奇面板的照片。那现役的，不要说是 H-61，H-61D 要救的型号，这些都是在现在美军在各国战场上使用的主力。那甚至现在还都在战役之中，在执行作战的任务。但是它的面板出来，那也没听到说美军因为这些面板的曝光，那造成他们的战力减损，那去大声疾呼说，哎呀，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正在作战啊，你不能弄出去啊。对，事实上我们就再来比较，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保密警觉是要的，我个人支持我们一般的读者也好，一般的这个专家也好，对这个要有所认为，要有所保留，认为要有所这个警惕，我个人非常支持。那但是呢，在实际上，在实物上面，我们是没有解释到，因为面板啊，因为战术头盔的一些资讯，就被这个战术头盔被带来带去，析出营外，真正的发生的维安，真正发生的泄密事，在实物上目前我们是看不到的。 可是说真的，其实真的，大家一般的大老百姓真的不是军事专家，各种说法都有。你看我记得刚出来这新闻的时候，台湾军事部门的发言人也出来讲说，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机密。 对， 因为你说在那个外国什么国家地理频道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你其实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一台直升机的一个介绍或什么，其实它不是一个机密嘛。 对。 可是我又看到另外有一个是大陆媒体的一个报道，他反而有一点觉得台湾人很奇怪，因为台湾人现在聚焦的部分好像都是要惩处要干嘛， 对， 反而都没有聚焦在其实李倩蓉的那张照片，他拍的那个角度其实是已经有把整个座舱的那个仪表板都已经拍上来嘛。 对， 那其实他是阿帕奇的最新的一个，而且是为台湾好像特制的一个 AH-64E。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公开过的仪表板， 确实， 所以因为这家一张照片，所以其实这个仪表板大家都知道原来长这样子。所以你说各种说法之后，它到底是机密还是整台飞机是飞机不是机密，只有仪表板是机密，其实各说各话。 对，但是像李倩蓉这个事儿之后，除了之前的三个团，又有第四个团被爆出来去参观了这个阿帕奇的飞机，简直就变成了一个阿帕奇飞机的乐园，就是供大家参观的。但是呢，军方这时候给出了一个解释，说这第四个团参观是合法的，因为有登记。但是就有人再来质疑说，即使是登记，也不应该有这种游乐性质的旅行团来参观，然后就像观光一样。我们就这个问题也请教了台湾的一位专家，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台湾的军事专家，现任的台湾军事部门咨询委员宋兆文先生早前接受我们采访的录音。 是这样子的，你是看参观人的身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个提出申请，他如果有提出申请经过核准就没有问题啊。那但是他的参观什么样的程度而定，你从外面去看，从外面去拍照，那还好啊。那你进到座舱里面就是不行，就叫前面所谓的第四团有参观过，那是有登记，有经过核准，而且没有违背规定到座舱里面，就在外面看，看给你看啊。这个飞机刚刚回来，在高雄港就很多人在那里看啊，回来以后马上就开记者会，现场让你拼命拍，爱拍什么尽量拍，无所谓啊。那你这个上这家飞机制造公司网上看，他讲得更清楚嘞，他连那个长弓雷达他都把它打开来给你看到里面的那些零组件，都让你看得到。那你看外表没有用啊，你要知道里面的参数啊，是不是？你要把它通上电源，把参数能够拿出来呢，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最主要是他把人带到座舱到里面去参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把这个飞行头盔拿到外面去参加 party， 这个是我们都非常不谅解这件事情。虽然说美国人的习惯就是飞行头盔属于飞行员，但是飞阿帕奇的还有飞现在更先进的 F-22 F-35 啊，比较先进的这个F-16CD 或者是 EF 还是大黄蜂也好，还是那个 F-15， 这些飞机的安全头盔是跟作战有关的。那他自己本身可以不用低头看仪表，他所有的状况都显示在他的头盔，它前面有一个护目镜，就显示在护目镜上，而且可以瞄准，可以设计制造武器的状况。除去这个，还可以把战场的这个整个的情报传递啊， 战场作战的时候，战场管理的方式他都可以看得到，他不用低头啊，而且迅速做决定啊。对，这个头盔是自己旅行上把他带出去的，我们是非常不了解。非常不了解。 其实飞机是可以参观的哈，只要不通电，然后但是这个头盔带出去是一个比较违规的事情。 刚刚春雨讲到说，昨天那个军事部门出来说，那个第四团是有因为申请嘛，而且没有坐到那个座舱里面去拍照，所以是 OK 的。所以我有点后悔，我这次为什么回去台湾没有安排一下参观阿帕奇呢？ 其实你也可以申请去参与。 对啊，我也可以申请啊，而且作为一个纳税人，我就是这飞机是我买的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应该合理应该要申请一下，真的有点可惜，有点后悔。可是回归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本身你当然有很多层面在讲李倩蓉这件事情，他个人就是很白目，就是做这件事情。可是后续的很多的问题其实也非常奇怪，你说包括你说惩处这个事情，刚刚春雨有讲到说这次其实惩处的成绩还挺多的。 对， 可是从这个新闻，我刚刚说整国在台湾的假期都是这个新闻延烧了这十几天，从一开始其实台湾的军方是想要轻轻带过的，就三个申诫就把它处理掉的。可是后来发现整个舆论夯烧起来了，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包括你说这个主角李倩蓉跟他所谓的贵妇团友们，一开始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不过就是拍张照。到后面你看每一个贵妇都必须要打扮得很简朴啊，在镜头面前啊表现自己非常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错了，希望给我一个机会。其实你就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在舆论上面引起多大的一个对 其实确实真的造成这么大影响的原因是有很多个的。反正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参观的。但是呢只是李倩蓉她参观了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为什么李倩蓉参观之后即使她后来出来道歉了他也不被大家原谅，其实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无辜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不能参观，就像佩芬说的他是一个白目。假设是我有一个军官的朋友带我说哎，你来参观我的这个飞机吧，然后如果我觉得他既然邀请我那肯定就是可以参观的，那问题应该是出在军方，他呢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但是大家好像真的对他是非常不宽容不谅解的。为什么大家不谅解不宽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台湾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林火旺，听听林火旺教授是怎么解答的。 民众其实对他不宽容，当然是因为他事后的那个发言了哈。那假设今天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外面有人在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应该去了解一下这是不是很严重，因为他到底不是军人嘛，所以他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嘛。可他居然非常趾高气扬，认为说。那这个拿来参观也很好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一个艺人，他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素养很低啦，你知道吗？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他是一个坏人，而是说他素养不高。然后他尤其对于社会事务的素养其实很少，所以他就信口开河，所以是因为他后来的发言才引起民众很大的反弹。对，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其他的艺人可能会出来替他说一些话，反而也是受到了很多民众的围剿呢。 对，因为那些艺人讲话都很不得体。所谓不得体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人民非常关心的是你是不是因为钱，你有钱对不对？然后利用那个钱造成权力的关系，比如说他因为有钱所以他可以打通关节嘛，对不对？那一般人民就不行啊，所以人家生气在这个，人家并不是生气说他每天带什么名牌包包，如果名牌包是你自己带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民众非常生气说因为那个名牌包代表你有钱，代表你有权利，你知道吗？所以一种权贵的概念。所以其实那艺人的讲话，还有一个艺人讲说啊，谁没有缺陷，问题说人生有些缺陷是一辈子都不能犯的，比如说杀人放火，这能说我有点缺陷吗？你说你上课迟到还偶尔可以，对不对？有些错误是一辈子绝对不能犯的，你怎么可以说人都有缺陷，然后这样就要掩盖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些艺人呢，对于这种很多议题的了解度其实不高，他们随便信口开河想要帮忙讲话，其实反而他们没办法观察到群众在愤怒些什么。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群众都是理性的，但有些群众就是基于社会现在慢慢有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发现权贵之间连结，其实事实有钱人占尽各种便宜，所以是这种愤怒。 并不是一些枝微末节的东西在愤怒。 嗯，但是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也跟这个艺人背后可能代表着一些权钱交易和现在可能台湾社会普遍的一种仇富的心理是有关系的呢？ 就是说台湾社会因为这几年来啊，贫富悬殊越来越加大，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蒋经国时期其实台湾的国民所得并不高， 嗯， 可台湾社会对蒋经国普遍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蒋经国时期所谓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不是只有经济发展，而是贫富差距是台湾历十年来统计数字里面是最小的，就说经济发展却造成贫富差距缩小，这叫奇迹，你知道吗？可是台湾这几年只重视那种经济发展，忘了那个贫富差距的扩大，所以才会造成社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可以明显看到说，当你的社会贫富差距差大的时候，就会有炫富仇富的现象出现。所以这是，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一个执政者他应该考虑到的是所有人民，而不是是不是经济发展就好。那如果经济发展造成的很多人很棒，可是很多人很惨的时候，那这个社会会不稳定。 其实听林教授说完就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大家为什么对李倩蓉这么不宽容，可能就是因为她背后代表了现在的一种阶层，尤其是你有钱也就算了，干嘛还飞出来炫。她给她儿子买的第一双鞋也是名牌，然后说是有8000新台币，那也是非常昂贵了。 嗯，可是我觉得教授的说法还是普遍比较理性一点。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你说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到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单纯，如果你不看其他的衍生的新闻的话，它就是一堆人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有人打卡曝光，那爆出来的一个风波嘛。可是为什么媒体会弄那么大，然后变成说仇富？我觉得这当然反映出台湾现在很多的现实的问题嘛。我记得我在台湾看到有一条新闻，就开始就是有一个新闻去整理说李倩蓉这一批贵妇团他们平常去吃的餐厅，然后有一家他们常去的铁板烧，大概午餐的消费大概是台币5000块左右，是非常高档的铁板烧，然后大家就换成人民币大概1000块左右，就午餐时间。那我刚好跟我弟在看，我就觉得这也还好，我不是我常常吃得起，是说如果像我们一般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生日或者说想要庆祝一下什么节日，你可能也会去吃这样的一个高消费嘛，你就觉得这些贵妇好像也没有很高贵，就他们如果只是去吃一个5000块台币的这些餐。可是我弟就说他如果偶尔去吃不会，如果他天天去吃那就真的是你说一群人而且20多个人这样常常去吃，那确实是。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台湾人在看到这一批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一则新闻是李倩蓉后来在道歉之后呢，他去有一天开着他的名车去接他的小孩，新闻又开始整理说他那天提的是什么包，他手上戴的是什么首饰。可是这时候你会觉得如果这些钱是他自己他老公因为自己去赚来的劳力赚来，其实他们去买名牌包跟买这些首饰有什么不对？ 嗯， 那我们今天究竟他出来被炮打是因为阿帕契还是因为他是有钱人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时候会失焦，台湾的氛围你会觉得有些时候像是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苍蝇拍，大陆现在流行打老虎打苍蝇，可是我觉得台湾人民感觉有点像是大家都拿着一个苍蝇拍，今天就等着某一只白目的苍蝇轰突然飞出来飞到媒体面前，然后大家疯狂围殴他。像你说从李倩蓉这件事情阿帕契好烧到军方，昨天呢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军官的那个家人他的爸爸嘛跟他的姐姐老永会老乃会出来道歉了，结果因为他姐姐又讲了一堆白目的话所以现在围殴的对象变成了他姐姐。 对，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这个新闻发展你从旁边观察其实也是挺有趣的，因为感觉到现在好像那个主角已经不是阿帕奇了。 对，就像佩芬刚才说的，这背后真的是有很多复杂的成因，我们也不是只有一个焦点在这个事件中。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听另外一位专家他是如何解答这个问题背后的复杂原因的。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刚才佩芬提到这个问题真的是有很多焦点，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民生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问题。那我们马上来请教台湾资深的军事记者洪哲正。 其实过去在飞机前面拍照啦、合影啦，这个飞机因为它接进来非常新颖，外界非常有兴趣，有时候也会被部队拿来当公关的手段。哎，又来参观，有部队有这个公司的大老板来闹军，然后就安排他到飞机前面拍张照。事实上过去是所在多有的，但过去为什么没有被反映，没有被拿到公共论坛来做这么广泛、这么深入、这么严苛的讨论？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成分都很单纯啦、啊，进来参观的人，公务人员啦，啊，地方的乡代士绅啦，哦，参观的看热闹的民众啦。但这一次，因为他的事件的起头是几位艺人跟富商， 嗯， 那过去我们对军人，我们中华民国军人是，其实印象上面都觉得军人应该要很刻苦的啦， 嗯， 哦，我们一般的舆论或是大众也好，比较少接触说哦。原来军人也有豪门的妻子，也可以结交在社会上不受注目的这些有权有势的大老板。那他做的这个动作，因为我们看飞机不是一般民众，比如说他今天坐有艺人跑到座舱里头，拿着照相杆，拿着头盔戴在自己身上拍照，这个事情在一般的民众上是做不到的。 嗯， 那一般民众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所谓大老板去炫富也好啦，或者是仇富或是什么样的心态，其实对这个都有某种程度的关注，那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反感。那结果这个事情竟然连结到了原本认为应该刻苦、应该清廉、应该有使命感的军人身上。这几个商界、娱乐界、军中的一个黑暗面被交叠在一起了。 嗯， 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大的讨论。那所以说，您说军纪是不是出问题？是出问题，我们应该纠正啊。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被现在目前延烧了将近的一个礼拜，看起来新闻事件还没有停歇的状况，原因就是因为这三个层面的元素里面太多可以探讨，太多可以被关照，太多可以被拿出来讨论，所以说没完没了。也造成军方在这个事情上管控很难，他可以军方可以管军人，但是他没有办法管到娱乐界，没有办法管到这些富商。况且这个案子里头现在还有司法单位在介入调查， 嗯， 所以说几个因素的综合起来，成了一个不下于几年前发生的洪仲秋案的这样的一个公关灾难。但是呢，台湾军队目前面临转型啊，他现在要募兵。 嗯， 他现在要这个精简员，还有一些装备要更新。事实上，募兵这个动作，为什么很多资深的将领啊、传统的军人不愿意募兵？那募兵进来的人，他是社会化气息比较浓厚的人。 嗯， 过去在台湾的职业军人啊，这个训练非常完整了 啊，可能从高中开始就念了军校啊，士官有士官的学校，大部分的职业军人都是从军校出来的。起码接受了三四年的军校的训练，而且在人格养成的训练的过程之中，他都已经进到军中来了，被塑造一个非常就像非常军人的军人啊。那我们现在募兵也有募来的，很多是大学毕业的啊，很多高中的小孩子他就来当兵了，他事实上都在主要的生活场域、生活经验都是在社会上养成的。他不是在人格过程里，在人格养成过程里不是军校养成的，所以说他会把很多社会上的社会化的一些观念标准价值观带到军中来，那其实在过程中就会产生了一些磨合的现象，一些航母军人跟一些新招募来的军人对职业的价值观认同感，对工作上执行，比如说募兵来的这个阿兵哥的军人，他可能比较重视他的权益。过去的军人讲究说，哎呀，你就是牺牲奉献，您到军中来就是为国服务，你要挺起腰杆，那所以说很多福利都不用太讲究。这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情况。募兵是把社会上的一些观念、一些社会化的价值带到军中来，就会产生让军中产生某种文化上的转型。那在过程中一定有阵痛，一定有磨合。那目前台湾的军队正在处于这个阶段， 我觉得一些阵痛难免，那舆论的持续关注，民众的持续关注，相信这个过渡期会过去的。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该去的人去了，但是好像实际上背后的问题还真的挺复杂，连这个征兵的体系的改革也会有影响。或许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的一些阵痛，导致了过去很多优良的传统和好的纪律现在都可能看不到了，很多人都关心自己到底能拿多少钱，是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时代不同了。你说如果说30年前去当兵的人，我记得我在三弟讲过，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那时候还有林青霞演的，我记得那部电影很小的时候看，叫《中国女兵》。 嗯，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忘记是抗日还是干嘛，国共内战什么的，我忘了。我看完这电影我超喜欢看，我看很多次，每次看我都想我要当个军人。 嗯， 对，我要保护人民。我觉得那时候你看一个小孩看到那种片都会有那种热血，可是现在很多人当兵，我不是说这些人去当兵或者是说台湾的军队他并没有保护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而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些人去当兵，某些人可能啊，他们会觉得因为军队现在很多时候是上固定上下班的， 嗯， 然后他的薪水是比一般你平均，你像我们在讨论什么年轻人出社会只有22K 这种，就他的薪水的福利是比现在一般年轻人是好的，然后呢可能他相对你说有退休金，然后还有你的可能你买房或者是你说你的家人你会有相对的税务上的补贴，就你做军人感觉就是一个薪水稳定，然后福利有很多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看在这个层面去做军人。 嗯， 那你说跟那种传统的那种啊一腔热血，我觉得还是有某些部分的区隔。刚刚洪哲正讲到说它是一个震动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透明度。 嗯， 它原本我觉得不只是说台湾啊，我觉得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军队它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系统。 对， 这肯定是的，因为它确实有涉及机密或有很多的它的一些纪律的要求，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那你说在台湾呢，以前是，现在你说包括我们刚刚一早提到的，从他一开始想要把这事情草草盖掉，到后面纸包不住火烧出来，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事心态，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军队里面的那一种封闭的心态跟那种处事的那种官官相护的心态。就像说你举一个小例子，刚刚讲到那个头盔，那个阿帕奇的头盔到底为什么可以带出那个营区。其实我看了一条新闻做，其实他如果说呢每一个军官就是要离开营区的话，他的车子其实是要被检查的，是非常仔细检查，会检查你有没有带什么机密的文件，有没有带一些什么不可以带出去的。那既然有检查的话，他为什么可以带出去呢？所以肯定是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真的就是官官相护啊，兵兵相护都好。军中很重的什么学长学弟的这种制度，还有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你就是有些时候你要掩护我或是什么的，我觉得那种心态。那现在可能好一点是因为说是台湾媒体，像我讲到苍蝇拍，就每个人都拿着苍蝇拍准备打什么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媒体的环境也让现在军方比较可以，以前可能是你打了，到现在可能是打不动的。那至少现在，刚刚哲正讲到，至少打掉了10颗星星、37颗梅花，这其实惩处的范围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他觉得好是这是一个阵痛期会过的嘛，嗯，可是对啊，我觉得还是要正面一点看，希望咯，对，希望。可是因为军队，你说真的。你会有什么人去当兵，你是不可控的。就像说那个老乃成的姐姐，她昨天讲说因为我弟弟从小不受教，很难管教，所以把他送到军队去。真的吗？那军队把他教好了吗？ 哎，其实在内地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比如说你读书读不好，你可能就送到军队去，但是内地可能在训练这方面确实比较严格，对，不会有台湾这么好的福利待遇，还没有大陆的很多打工的人他赚得多。但是可以说大陆的军队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一提起来形象还都是正面的，是非常好的，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也不会说存在像台湾这种大家会感觉哎，现在军队怎么娱乐化了，跟明星掺在一起了，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其实台湾它也是真的动了真格的，对很多人的这种处理是史上未有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也来听一下另外一位台湾资深的政治人物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他是怎么看待这次马英九的这个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的。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林玉芳先生的连线。这次的这个阿帕奇军机的事件，有很多的媒体或者民众就认为马先生他是有一点点后知后觉。那这是不是跟之前可能在九合一选举中，因为国民党失利，可能是马先生在这个行政上会有一些蹑手蹑脚有关，还是说确实是可能之前对军方的监督是没有那么到位？ 其实没有了。这个马政府在军队的管理上面其实算是蛮认真的啦。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全世界都一样，没有打仗的军队啊都不好管啦。你没有打仗的军队啊，几率的确比较差，因为最重要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啊，那呢就变成久训啊不战，那就变成会怠惰下来。我这个情形是这个样子，严格讲起来，这种事情就是，这位中校的军官，他就是让亲戚朋友进去参观一个军事基地，他所工作的地方，然后这个参观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然后上去坐了，就是这样子。你说严重吗？那就是说军队怎么可以任由外人进进出出呢？你说这个不严重吗？他就是让他们进去参观嘛，也没有所谓的间谍的行为啦，然后也没有什么破坏这个器材的行为，所以这种东西你说严重也严重啦。那用别人的一些人其他人的观点来讲，这个就是一种松懈啦。你要说很重大的军纪的问题吗？其实也没有啊。你说有什么泄密的问题吗？对他们来讲也没有。因为美方自己都讲了，这个没有什么的泄密的问题啊。我昨天咨询了这个国防部这个部长啊，那美方的回答就是说，他讲了，美方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泄密，最严重的大概是头盔，把头盔带回家了。可这个头盔呢，他只要是没有坐上阿帕奇直升机，这个头盔就是一个一般的头盔。它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因为你要坐到阿帕奇直升机跟这个机这个母机做了联系以后呢，哦，感应了以后呢，因为它后面有个感应片，感应了以后呢，大概输入这个一些资料，然后才变成正式的开机，然后呢才会有资料传输的问题嘛。也没有泄密的问题，所以严格讲起来没有泄密，但是行为是不好的。当然在野党也好啦，台湾所谓的民嘴，台湾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民嘴。他们借这个机会，任何小事他们都要把讲得非常非常严重啦。那我承认就军机上来讲，这的确是要好好的整顿啦。可是另外一点来讲，这需要讲到像有人说要求部长下台，也要求这个总统甚至要正式道歉等等，我看这个大概都是某种程度的政治斗争吧。 像这个现在军纪的问题，除了您刚才说的可能是多年都没有实战，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可能说是因为党内的这种蓝绿政治的对抗，然后让很多军方人士对这种政治的认同感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才造成了一个军心涣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们早就军队国家化了。我们的军队国家化了，就军人自己本身心里倾向谁，这个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当然严格讲，因为历史跟传统的原因军人特别是军官当然是比较倾向这个国民党，比较倾向执政党然后这么多年来也的确执政党是比较照顾军人军人这个公务员教员是比较重视。这跟早年因为这个蒋介石的时代，因为这个要想要把一个国家很快的带入上轨道的话，这军公教一定要优先要去照顾了。然后才能够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这个体系为国家服务，那这样的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才会提高，教育素质才会提高，然后军队的作战能力才会提高，这个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啦。在全世界也都有特别照顾像这个军人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美国军人的待遇那好得不得了啦。所以长期来看，当然就是说 军人啊，特别是职业军人，当然是对于国民党是比较支持的，这是没有话讲。可是我也觉得一个国家没有军人，你看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还要守一个太平岛，哎， 嗯， 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钓鱼台问题跟日本都还没有解决，我们要守的海洋，要守的疆域也很大，所以我们也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行啊，对吧？ 其实台湾内部的问题可能跟这个军队的关系，现在军纪涣散不是特别的大哈，因为虽然两党的执政在交替，可是现在毕竟军队已经是不再受党的这种控制了。所以但是他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说台湾真的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名嘴。 不过我觉得就刚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你说会可悲是到现在其实已经失焦了，就重点现在已经好像变成是那个军官的姐姐，已经不是这个飞机的事件，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可悲的事。可是讲到军队，其实当然我觉得马英九政府他在执政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他就必须要负起责任，因为这是他执政嘛。可是你说整个军队的，刚刚有提到说可能去当兵的心态不同之外，其实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其实也对整个军队有很大的影响，是因为刚刚林委员也讲到，过去呢一般来说军队是比较可能亲国民党或者比较偏蓝的传统的军公教这样的体系，可是呢当陈水扁民进党执政之后呢，陈水扁对军中他希望可以慢慢就在军中扶植他自己的势力，因为传统都是蓝的嘛，所以其实在这时候他很多时候拔足了他一些很就是可能会跟他比较亲近挺他的，然后甚至有那时候有传出买官卖官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你说在那八年的时间让这些如果说上面的军官都只记得要拍马屁跟可能要可以买这样的星星跟梅花的时候，说真的那下面的小兵又是怎么样？所以其实一路以来你说军纪这种东西，它不是一天两天突然间吕倩蓉打卡突然才发现军纪涣散的，应该是一路以来。可是我也觉得其实当然因为现在有些评论讲现在媒体一窝蜂或是大家评论一窝蜂在讲说好像这个军队就再也不行了，好像涣散到一个趴在地上没得救，好像其实对现在很多的其实很尽责的军人其实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宁可相信这还是一个个案，就是有某些部分。再说其实虽然说这个老乃成他当然做了他不太恰当的事情，可是呢你另外一面也要讲，其实他能够到美国去培训成为总指教官来开这个最先进的阿帕奇，其实他是非常优秀的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优秀之后他可能也 放纵了， 对， 骄傲了， 放纵了。但其实说真的另外一面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那只是说怎么在价值观吧，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军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怎么样从小就是价值观的良好价值观的建立咯。 对，确实，因为像这次其实军方可能一开始只给他申诫嘛，所以没有那么严重，他也不会被撤职。那现在这个处理是真的可以说是在台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处理模式。那当然刚才林委员他也提到了说在这里面媒体可能是有很大的作用，我也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他，我们听一下林委员是怎么说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大的舆论环境其实是对现在的政府是非常不利的，很多人会说台湾办案是政府跟着媒体走，媒体说到哪儿政府才去做到哪儿，是真的这样吗？ 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子。 嗯， 好，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承认的，这个就是一个事实。那台湾呢的确就是有时候就是媒体治国民嘴治国，这是的确是有的事情。对， 嗯，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军方在发现这件事情之后的处理是可以说跟现在相比是非常轻微的，但也有人、 哦、不不 嗯， 我是打电话给国防部长了、当时的确这个旅是有问题，他们惩罚的时候是给这位老中校这个记了三个申诫。 对，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部长，我说部长，我说这个难度社会悠悠之重口，那这事情闹这么大， 嗯， 的确是带着外人进到了不应该进去的军营，而且还上了这样一个很精密的装备坐在上面，这是不妥的，这个处罚是不行的。 嗯， 部长后来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件事要连坐， 嗯， 连坐就惩罚三级嘛，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嗯，所以 我认为这样子就是算是处理了明快、因为你要有新的施政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你第一次这个证据到那里，那就记你的过。 所以其实说现在的这种结果其实更多的是军方内部自查的结果，而不是媒体的这种炒作或舆论给的压力，是吧？ 当然有舆论的压力了，当然是有，否则我是觉得像这个指挥官，我坦白讲啊，记两个小过也就差不多了，对不对？那你说到最后都要拔掉，我也觉得说你现在不这样壮士断腕的话，这个火越烧越大也不是办法啦。这个我们当然这方面现在媒体什么 Line 啊 Facebook 啊那样子的这个盛行啊，随便一件事情都很短的时间都可以烧得很大的了。 那现在会不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媒体很多时候会有绑架这种行政的这么一个现象？ 在所有民主国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现象。 这 是没有办法，是任何的执政党执政的时候都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而且都非常的不讨喜。就在很短的时间可以集结大规模的不满的人上街头示威，或者是这个在网页上大肆的批评。这个坦白讲是没有办法，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所谓的这个募兵的问题，因为台湾现在已经走向募兵制了，没有征兵制啊，你募兵的话，如果你军队的形象不好，过分的被渲染，变这个过度的被夸大，变成形象很糟糕的话，那讲实话，以后就没有人敢进来当兵了，那你招不到兵，也不会招不到，可是招进来的就是重量不重质，那这样子才真的会造成这个军队的这种品质败坏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未来的这样的事故就会越来越多。 其实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哈，你看这方面台湾的话媒体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败坏了政府的形象，但是就像他说的可能你需要一个好形象的时候，你还是要找媒体，让媒体去发挥一个正面积极的作用。你看内地基本上媒体是可以说是在很多方面是帮政府加了很多分的，经常会宣传一些政府希望大家知道的向上的，引导整个社会舆论都是非常正能量的。 可是我刚刚讲到，其实这中间你说媒体，我觉得媒体当然起到监督作用，可有些时候当我们在透过，就特别是一般民众在透过希望媒体给我们好像尽可能去挖去爬粪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有些理性还是要存在的。就像说刚刚林委员讲到，很多时候其实你说他讲到说军事部门其实要做，只是媒体跑在前面。就那当时罗生门，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可是媒体有些时候确实可以把很多的其实不应该是媒体应该知道的内容都可以报道出来。就像说在征讯这些人，你会发现每天媒体都，你说在好像说今天检察官在征讯春雨的时候，他突然春雨爆出还有第四团这种东西，为什么媒体会知道呢？因为照理说应该是检查的时候，就是在应该是侦查不公开的嘛，那不是有人透露给媒体，要不然就是媒体装窃听器吗？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为什么大家只是看到这个料而不看到他是不是已经没有在这个合法跟在这个道德的这个尺度上面去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然这是太高水准在看。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原点，就是不管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没有讲到是，其实你说这个东西是跟谁买的？你说美国，美国这上面，你说在军购上，或者是说美国会怎么看？其实台湾泄密这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就像之前好像曾经有台湾要做演习的时候，因为美军好像想要参观要观摩，可这事情很早就被媒体曝光了，所以美军又不高兴，这种是机密，为什么媒体会曝光？所以其实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信任度。你说你每次好，你说军购当然有它的一个战略，可能很一些其他的问题，可是我好，你每次都要我把一些什么最好的或最先进的卖给你好了，那可能这种东西啊，你们自己都保不住密，然后帮我到处好像把我的这种武器都宣传给全世界，所以这也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其实阿帕契真的很贵，因为不是这件事我还真的不知道， 对， 一台要7.7亿美金， 对， 非常贵，而且那个头盔要200万台币， 但是最新的证实，我看到一个消息说只要18,000， 对。 对， 可是那是因为好像是它有不同的品种，就是如果要挂上去的是有200万，可是它带的出去那个不是那么贵的。可是这就是台湾也在讨论一个问题，需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在做 军购。 嗯， 那当然因为两岸的关系其实近年来其实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样，其实是慢慢朝和平的这样陆续在讲，所以你需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可是我刚刚讲到，因为这真的没有那么单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要维持跟美国的关系，或者是要跟美国来证明我们有防卫自己的决心，所以你必须花这些钱，但是一种政治问题。 嗯， 那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各个层面都有它的问题浮现出来，可是我今天看台湾的媒体似乎已经焦点不在这件事情上了。这就是一个你很典型的，当他烧了十几天，烧到连他的祖宗八代都挖出来之后，突然有一天有另外一个新闻的时候，媒体就不会再关注了。其实说真的，这件事也就过了。 对 啊，其实这是健康的。 嗯，真正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这个军队的纪律换算会不会影响台湾军方的这种防卫的能力，能不能真正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军方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但是很多民众还是会有一些担忧，因为毕竟这个军纪换算从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只靠现在的这么一个对高层长官的处罚，或者说对犯事的人员的这么一种去职，会不会真的就整个扭转了这个风气，大家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包括刚才佩芬讲到的对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影响，其实民众也很担忧的，会因为这个事件会想到如果影响了美台关系，那真的是对台湾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结果。当然如果说大的两岸的环境是一个和平的关系，但我也相信即使说台湾的军方出现一些小的纰漏，但是相信最终两岸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所以也不用那么的担心，对吧？一时半会儿估计大家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比较好奇那个第四团的进去参观那两条狗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狗，这是我现在比较好奇的。 对，不是说这个飞机打扫的是外劳嘛？对，外劳也是不合法的。所以你看，其实可能有些时候，我觉得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去干这些事儿的，只是无意规定的。原来这几个外劳就在那儿，那就让他来打扫了。所以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这种细节的条文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不像我们这边大陆这边整天学习文件，一个文件下来你一定得学清楚，那这个可能也是台湾这方面需要向我们这边学习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3D 话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春雨，拜拜。 我是佩芬，拜拜。